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我们又在听听糖耳朵见面了、每天晚上在这里都会给你讲好听的故事， 有意思的笑话， 我们还能听到小朋友说的儿歌。哦，对了，听完故事，听完这么好听的内容，可千万别忘了 早点睡觉， 因为按时睡觉身体才会长得壮壮的啊。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要祝所有劳动的人节日快乐。 下面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法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写的，他们的名字是托马斯·泰勒和爱丽丝·泰勒，是由谢冯贝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接力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塔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巴巴爸爸科学故事系列故事，巴巴布拉伯在农场。巴巴爸爸一家最喜欢吃水果和蔬菜，当然种植蔬菜需要肥沃的土壤。爸爸祖说， 嘿，我们把干草堆和吃剩的食物放在一块儿，时间长了它们就会变成肥料，给土壤提供营养。 瞧，他们马上就做了，吃剩的苹果核，吃剩的水果干都放在栅栏里，再铺上干草，这样就能堆出肥料来了。土地也是有生命的，在施肥之前，巴巴贝尔和巴巴布莱特把土地里面所有的石头和枯树枝都清理干净了，这样土壤就能自由呼吸了。克里克里克里，巴巴变，巴巴爸爸变成一头牛，他来耕地。哎呀，爸爸妈妈变成了一辆卡车，他跟爸爸祖在干什么？好像盖个玻璃房子。大家继续努力干吧。爸爸宝宝们挖了一排浅浅的坑，撒下种子，然后浇水。 哦，可是小鸟们特别喜欢吃种子，它们飞过来把刚撒好的种子给吃了。 哦，这可不行。 巴巴布做了一个猫头鹰稻草人插在土地里，这样小鸟们就害怕了，不敢来了。 可是没过多久，鸟儿们就不怕那个假猫头鹰了。 这个时候，地里的种子已经长出了幼苗。 哦，可讨厌的蚜虫飞来了，它们爬到叶子上，嘎叽嘎叽嘎叽地吃了起来。 幼苗很怕蚜虫，不过小鸟们和七星瓢虫刚刚好最喜欢吃蚜虫。 爸爸布莱特发明了一种新的药水， 他想把它滴在小苗上。 爸爸利伯马上阻止， 哦，这绝对不行，要让这些植物自然生长。 又过了一段时间，菜园子里的植物已经长得很茂盛了。瞧，玉米结出来了，西红柿长大了， 就连胡萝卜也已经长得很大了， 还有紫色的茄子，它们看起来跟爸爸贝尔的颜色好像啊。 哇，就连水果也是非常好吃的样子呢， 桃子、樱桃、苹果、芒果。 啊，原来爸爸妈妈建的玻璃房子是一个温室， 里面种着喜欢热的植物，柠檬、橘子和仙人掌。 爸爸爸爸很自豪，他的宝宝们都很能干。 丰收的季节到了，所有的人都忙了起来。爸爸爸爸剪掉了长满瓜子的向日葵， 爸爸布正在收割小麦， 爸爸妈妈把土豆从土里挖了出来， 只有一个人在旁边偷懒。 那是谁？哦，原来是爸爸布拉布，他正躺在旁边跟小狗一起睡觉呢。 啊，瞧，大家收获可真不少啊。我们看看爸爸爸爸一家都收获了些什么。紫色的茄子，黄色的柠檬，橙色的胡萝卜，红红的苹果，豌豆、土豆、向日葵，葡萄、西红柿、草莓、生菜，南瓜、玉米和菜荠。 哇，这么多的瓜果蔬菜真不错。 可是这么多可不能一下子都吃掉。 爸爸妈妈有办法，他带着大家把多出来的蔬菜水果做成罐头和果酱。 哦，来吧，快来帮忙。 大家包豆子，削蔬菜皮，热热闹闹地干了起来。喜爱艺术的巴巴祖把一个土豆雕刻成了小人儿。 午饭时间到了，爸爸妈妈做了香喷喷的烤蔬菜。 爸爸利布发现巴巴祖和巴巴鲍的刀叉放错了位置，而巴巴布想用筷子吃饭。 哦，瞧瞧，爸爸家吃饭可真够热闹的。 好了，开饭了。 爸爸妈妈说， 嘿，巴巴布拉布，请你慢慢吃，不要把饭菜掉在外面，弄得满桌子都是。 哦，你弄到妹妹们身上了，这样吃饭很不礼貌。 这边巴巴布遇到了一个麻烦，他用了中国的筷子，可是他还不习惯用筷子呢，他怎么夹也没办法把菜给夹起来。 巴巴布拉布很快就吃完了，他走下饭桌，打算去休息一下，睡个觉。 可这一次，巴巴爸爸没有同意，他交给巴巴布拉布一个任务。 嘿，巴巴布拉布，我们收蔬菜的时候你就在旁边睡觉，现在吃完饭，请你帮所有的人洗碗收拾桌子吧。 啊，这个主意不错。吃完饭以后，所有的巴巴宝宝和巴巴爸爸、巴巴妈妈一起到外面放松休息去了。坐在树底下打个盹儿，或者玩玩排球什么的。可是巴巴布拉布呢，他也该干点活了，就留在房子里一个人洗盘子吧。 下一个巴巴爸爸的故事。巴巴爸爸搬大树。 夏天快要结束了，小男孩弗朗斯瓦、小女孩克劳迪亚和巴巴爸爸一家在山上摘蓝莓。 哦，看那边的蓝莓可真不错。哦，不过隔着一条河，怎样才能过去呢？ 克劳迪亚说， 啊，我们来搭一座桥吧。 巴巴爸爸过来了， 他看到克劳迪亚和弗朗斯瓦正拿着很多木棍用绳子绑着。哦天哪，他摇摇晃晃的，弗朗斯瓦就要掉到河里去了。 哦，孩子们，你们在做什么呢？这样多危险，难道你们忘了有巴巴爸爸在吗？克里克里克里，巴巴变。 巴巴爸爸变成了一座大桥，正好通向河中间的小岛。岛上有一棵好大的蓝莓树。 不过岛上，就在蓝莓树的旁边，还有一棵很大的树，上面还有个猫头鹰的家。那棵树 已经很歪了，看上去马上就要倒到河里去了。哦，这可不行。 爸爸爸爸决定要帮助这棵树和住在树上的猫头鹰。爸爸妈妈想了一个办法。 哦，我们应该先把河水弄干。 克里克里克里，巴巴变。 爸爸妈妈让巴巴祖变成一个大水池子，把河里的鱼儿、贝壳、青蛙全都放进水池子里去。接下来，巴巴拉拉、巴巴贝尔和巴巴利伯变成了水管子，把河里的水引到其他的地方去了。河水慢慢流走，河底下露出了泥土。 克里克里克里，巴巴变。 巴巴布拉伯变成了履带，巴巴妈妈变成了铲车，他们把树连根铲了起来。 爸爸爸爸等在一边，准备把树吊起来。大家在树上绑了绳子。 哦，不不不，瞧，树底下的泥巴里住着海狸一家，小海狸们都被吓坏了。啊，之前可没想到这个问题，现在要想办法来解决它。 其实很简单。爸爸妈妈先在河边，在结实的土地上挖了一个大树坑，然后大家一起把树吊起来。 克里克里克里，巴巴变。 爸爸爸爸变成直升飞机，吊着大树来到河边的新树坑里，把树放进树坑里，这样就行了。然后大家再把水引回到河里。爸爸祖把水池子里所有的小鱼小虾还有其他的小动物都放回到水里去，把树扶直了，浇点水，大树就有新家了。至于海狸先生嘛，克里克里克里，巴巴变。大家变成运土车，运来新的泥土，在河的中间搭了个小土坡，给海狸先生一家做了个新窝。现在好了，海狸一家可以搬进新家了。大家再在小土坡上种上些花草，让它变得更漂亮。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爸爸爸爸他们一家又可以继续摘蓝莓了。他们摘了满满篮子的蓝莓，现在也该回家了。不过这一天还没结束呢，要趁蓝莓还新鲜的时候赶紧把它做成果酱保存起来，先蒸一下，再放上合适的糖，然后放在锅里一边加热一边搅拌。果酱的香味已经出来了。忙了整整一天，大家都有些饿了。不过爸爸妈妈已经做好了吃的东西，今天的甜点就是蓝莓蛋挞、蓝莓可丽饼和蓝莓果酱。爸爸爸爸看到所有的爸爸宝宝都在忙着干活。爸爸拉拉变成蜡烛给大家照亮，爸爸利伯和爸爸布拉伯帮着妈妈拿东西。可是爸爸伯在做什么？爸爸爸爸对爸爸伯说， 哦，大家都干活了，可是你什么也没干呢。 爸爸伯在一边笑着说， 我吗？哦，我把今天的事儿都画下来了，改天我要把今天的事儿做成一本书给你们看。 啊，原来是这样，爸爸伯画了大家帮大树搬家的事情。这天晚上，爸爸爸爸一家聚在一起，开了一场音乐会。大家很快就忘记了一天的辛苦。夜已经很深了，爸 巴巴宝宝和弗朗斯瓦他们先睡着了，就在开音乐会的草地上睡着了。 哦，我们要把他们搬回自己的房间里去吗？ 当然不用那么麻烦。 克里克里克里，巴巴变。 巴巴爸爸变成了一张好大的带顶棚的床，就让孩子们在这里睡吧。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今天上午呱呱妈妈阻止呱呱玩手机，结果她有些生气，拿上妈妈平时上班用的包包就要往外走。妈妈叫住他说，哎，你干什么？你去哪儿？呱呱有点小脾气，气鼓鼓地对妈妈说， 我去上班赚钱，自己买个手机。 呱呱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出题考爸爸妈妈加减法，他问妈妈的时候呢，妈妈就专门做错了一半，然后给他批评。结果呢，呱呱批评到一半生气了，不批了，笔一扔，对着妈妈说， 怎么这么笨。 然后他还拿着题去找奶奶，对着奶奶告爸爸的状。他对奶奶说， 看看你养的好儿子。 晚上呱呱妈妈给他讲了一个狼来了的故事，结束的时候妈妈还问他，呱呱，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啊？你说说。 妈妈，羊肉一定很好吃。 今天无意之中，呱呱的妈妈听到了五岁的呱呱和五岁的团团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团团说， 我上个月得了一个奖状。 我上个月得了两个奖状。 每次坐公交车，别人都会给我让座。 我活了五年，坐车从没买过票。 邻居家的团团来呱呱家玩了，呱呱可高兴了，把他珍藏的饮料也拿出来给团团倒了一杯，然后他用瓶盖给自己接了那么一小点儿。他拿着瓶盖和团团碰杯，喝完了之后呢，呱呱还假装一副喝醉的模样，身体东倒西歪的。团团看了之后很开心，乐坏了，笑着对他说， 这是奶不是酒，你怎么醉了？你不会醉的。 呱呱听了之后马上对着团团说， 是你脸上的小酒窝让我醉的。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